前的各位小朋友、 大朋友，晚上好！ 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， 我是糖耳朵兔子。 每天晚上，我们俩都会在这里出现，陪着你、 一起听故事、 听笑话、 听儿歌。 哎呀，这么好听的故事，别忘了介绍给你的朋友和朋友的朋友啊！ 是的，除了在收音机上听，还可以 在微信公众号上听。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。现在，让我们一起听故事吧。怎么了？ 我的一位老朋友昨天死掉了。 哎呀，真是怪可惜的。 他已经活到105岁了。 哎呀，很遗憾呐。 是很难过。他是我特别好的一位老朋友。对了，当初让我养一只小兔子就是他的主意，所以我才去宠物市场上把你抱回了家，所以我才有了一只宠物兔子糖耳朵。 对了，你们人类可以活多少岁？ 有的时候能活70岁，有的时候能活80岁，有的人能活到100岁。 那有200的吗？ 我好像还没听说有200岁的人。 那有300的？ 更没有了。 那有700-800岁的吗？ 更没有啦。 或者有一直活呀活呀活呀活的吗？ 你说的那是一只大乌龟吗？ 对呀，为什么乌龟可以，你们人不行？ 可是如果你好好锻炼身体的话，你就可以活得更长一些。如果你早睡早起，而且吃健康的食品呢，就还能够活得更多一些。这样就不会生病，不会生病就可以活得更多一些。 可是我也怪遗憾的。 怎么了？ 我们兔子远远比不上你们人类。 对呀，兔子也就活个几年。 不要说 了。我不说了，不说了，不说了。那你就好好锻炼身体，多吃健康的食品。 只有胡萝卜。明天开始我要吃肉，这样也许我就能活到80岁了。 那差不多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。不过糖耳朵，这也没什么的。树上的树叶会变绿，会变黄，掉下来，小虫子会变成蝴蝶，最后死掉，所以所有的动物都会活啦又死啦，又生了新的啦，活啦又死啦，这就叫做自然规律。 我还是想长生不老。什么自然规律？ 那你就多做运动，多吃健康的胡萝卜吧。糖耳朵，既然这是自然规律，那就没什么好害怕的。让我们开开心心地度过每一天。那些离我们而去的朋友，我们永远都不要忘记他们。对了，今天是清明节，不然你跟我一起去给我的那位朋友扫墓，我们一起来纪念他吧。 好的。 下面的故事是由我们的大朋友乌克丽丽和星期四为我们创作的。我们要谢谢小萌马童书、中国工信出版集团电子工业出版社为我们出版了这本书。听听糖耳朵，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《小不点儿的大哲学：生与死》。最近，小男孩卡卡发现了一个秘密，妈妈的肚子变大了，就像是衣服里藏了一个大大的球。但是卡卡掀开妈妈的衣服，却发现里面什么都没有。以前，卡卡可以枕在妈妈软软的肚子上，听她讲故事，可是现在却不行了。以前卡卡可以坐在妈妈的自行车后座上去幼儿园，可是现在却不行了。这一切 都是因为那个藏在妈妈肚子里的东西吧。卡卡很想知道是谁藏在了妈妈的肚子里。有一天，妈妈告诉卡卡，她的肚子里有一个小宝贝，是个小生命。卡卡脑子里冒出来了一个大大的问号： 什么宝贝？妈妈，你吃了什么宝贝？ 妈妈笑笑说：妈妈可没吃什么宝贝，那是爸爸在妈妈肚子里放的一颗小小的种子，种子发芽了，就会变成小宝贝了。 小宝贝会长成一棵大树吗？ 卡卡心想。 那我以后可以在大树底下荡秋千了。 小宝贝会长成一条小鱼儿吗？卡卡看着水缸里的小金鱼儿又想。 那我以后可以和他一起玩吹泡泡的游戏啦。 小宝贝会长成一个卡卡吗？一个小卡卡。 那以后妈妈每天都会去叫他起来上幼儿园，我就可以偷懒了。 想到这儿，卡卡就偷偷地笑了。卡卡问妈妈： 小宝贝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呀？我想和他一起玩。 妈妈笑笑说：快了快了，你先和他打个招呼吧，他在妈妈肚子里也能听见你说话。卡卡就趴在妈妈的肚子上和小宝贝打招呼。 可是他没有反应。我想他可能已经睡着了，我决定明天再试一试。 卡卡想着。可是第二天早上，当卡卡再去打招呼的时候，他还是没有反应。直到有一天，卡卡趴在妈妈的肚子上，听着里面咕噜咕噜的声音，突然感觉妈妈的肚皮动了动。 啊，原来小宝贝真的能听到我说话呢。 妈妈的肚子变得越来越大了，卡卡的双手抱都抱不过来了。有时候卡卡还会帮助妈妈拿拖鞋，帮她把凳子放放好，帮她开门。妈妈就会搂着卡卡亲亲她，夸奖她是个大孩子了。卡卡也感觉自己已经长大了。等啊等啊，终于有一天，小宝贝出生了。妈妈告诉卡卡：你有一个小妹妹了，你要当哥哥了。那是卡卡第一次和小宝贝见面，他感觉这一切都像是在做梦似的。从那天开始，卡卡的生活中就多了一个妹妹，一个叫妹妹的妹妹，一个鲜活的娇嫩的小生命。就在妹妹三个月大的时候，有一天家里的电话铃响了。爸爸拿起电话，刚说了一句： 喂，您好。 爸爸的表情一下子变得很严肃，看起来脸都苍白了。爸爸挂断以后，和妈妈在卧室里谈了很久，他们的声音很小，而且卡卡看到爸爸竟然掉了眼泪。要知道，卡卡还从来没见过爸爸哭呢。爸爸永远都是嘴角上扬，他一直都是最坚强最有力量的爸爸。爸爸迈着沉重的脚步从卧室里走出来，搂过了卡卡。卡卡把眼睛瞪得圆溜溜的，屏住气，他感觉到爸爸好像要对他说一些很重要的话。卡卡又好奇又有点害怕。 爸爸说：卡卡，奶奶去世了，我们明天一早要赶去奶奶家送她最后一程。 卡卡问： 什么是去世？他大概能明白，但还是想确定一下。 哦，就是奶奶死了，离开我们了。 卡卡看到爸爸的眼圈变红了，流下了眼泪。卡卡只觉得很吃惊，什么也没有说，就默默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里面。晚上的时候，卡卡睡着了，他好像看见奶奶坐在他的椅子上。卡卡问奶奶：“你来了，可是爸爸告诉我你死了，什么是死？”奶奶看起来不像平常那么开心，她对卡卡说：“ 死就是暂时的离开你们，我太想你和妹妹了，所以过来看看你们再离开。” 暂时是多久？奶奶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奶奶看起来有些伤心。 啊，那应该是很久很久吧。 卡卡赶紧说：“ 那如果我现在乖乖地睡觉，明天再去你家，还会不会见到你呢？” 奶奶微笑着摇了摇头。卡卡有些着急了：“ 奶奶，那你告诉我，你到底多久才回来？” 奶奶说：“我的傻孩子啊，人老了都会死的。当一个人死去的时候，只是他的身体消失了，可是关于他的事情就会保存下来，继续留在其他人的记忆里。就好像奶奶会永远留在卡卡的记忆里一样。” 可卡卡还是哭得非常伤心。“ 那我是不是再也见不到你了？我不要。” 奶奶捧住了卡卡的脸，她对卡卡说：“ 卡卡，你都当哥哥了，要坚强啊。奶奶虽然离开了，你可能再也听不到我的声音，看不到我，但是你会感觉到我一直陪着你。你要知道，奶奶是永远爱你的。” 第二天一早，迎着刚刚出生的太阳，卡卡一家四口赶去奶奶家。在路上，卡卡好想告诉爸爸妈妈，昨天夜里奶奶来看他们了。可是卡卡觉得没有人会相信他的话。他盯着车窗外飘落的一片片银杏树叶。突然，卡卡问爸爸：“ 爸爸，这些叶子是不是也都死了？” 爸爸说：“有生命的物体都会死亡的。”“ 那我怎么知道它有没有生命呢？”“ 物体需要吸收营养，就说明它是活着的。比如一朵小花，它需要阳光、雨水和空气不断地生长开放。比如小狗和小猫，它们需要吃饭喝水。再比如你看到的落叶，它们还在树上的时候会从树枝上吸收养分，它们会从小叶子长成大叶子，会变换颜色，这都说明它们是有生命的物体啊。” 卡卡又问：“ 那世界上有没有东西是没有生命的呢？”“ 当然有，比如石头，它就不需要吸收养分，而且不会因为没有养分就死掉。石头不会死，因为它从来也没有活过。” 爸爸说的话很难懂，但是卡卡好像能明白其中的意思。他还看了看咬着奶嘴的沉睡的妹妹，感觉心里没有那么难过了。等到了奶奶家，卡卡看到了很多人。 有姑父姑妈、叔叔婶婶、表哥杰特、表妹西西，还有一些不认识的人。大家都穿着深色的衣服，看起来很悲伤。不过看到卡卡来了，杰特和西西都很高兴。他们离开房间，去了奶奶的院子。要知道，奶奶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修剪院子里的花草。每当这个时候，杰特、西西和卡卡就会跑到院子里，在奶奶身边玩耍。而今天的花园却显得非常安静。秋风吹过，地上铺满了枯黄的树叶，一切都是静悄悄的。姑妈从窗户里伸出头来喊着：孩子们，来看看奶奶最后一面。三个孩子你推我，我推你，谁都不想走在最前面。卡卡也一样，他觉得自己很害怕，他还想起了昨天奶奶对他说过的话： 你都是哥哥了，要坚强啊。 于是卡卡走在了最前面。 我来了，奶奶。 走进奶奶的房间，她看见奶奶穿着她最喜欢的白色衬衫、波点长裙，手里捧着从花园里摘来的花。奶奶的身体又瘦又小，可是脸上的表情却很安详，就像个小宝宝睡着了一样。 奶奶， 卡卡轻轻叫了一声，不过奶奶没有回答。但是这个时候，卡卡的心里却平静多了。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，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，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，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。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，我是小群姐姐。 我是糖耳朵兔子。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。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。 有一天，妈妈从幼儿园接回了呱呱。走在路上的时候，妈妈嘱咐呱呱，以后上课要认真听讲。正在这时，呱呱忽然开口说： 妈妈，我长大了绝对不要小孩。 妈妈非常疑惑，瞪大了眼睛问呱呱：为什么呀？ 我嫌麻烦呗。 怎么麻烦啦？ 等我长大有孩子了，您就长得更大了，你不停地说我说我，我还得不停地说他说他，你说麻烦不？ 一次，老师在讲百科知识，老师问同学们：同学们，你们说如何才能正确地分辨章鱼的手和章鱼的脚呢？呱呱非常积极地举起了小手，老师很高兴，就让呱呱来回答。只听呱呱回答说： 老师，我想到了一个好办法，放一个布布给他们，会捂鼻子的就是手，其他的就是脚。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， 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糖耳朵兔子，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小群姐姐，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。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。 今天来自石景山区第二幼儿园的李长阳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《听春》。 春姑娘摇响了雨铃，天空飞过雁阵，湖水睁开了亮亮的眼睛，